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九集《没跟你说》四。回到办公室，温以凡走回自己的位置，王玲玲的办公桌在他斜后方，这会儿他正半坐在办公桌上，扭头跟温以凡隔壁桌的苏田说话。苏田跟温以凡是同一批进来的，两人年纪相仿，关系还算不错。温以凡就笑道，在聊什么？苏田就说，聊林姐跟她男朋友跨年夜的事情呢。王玲玲摆摆手，很随意地说，就随便说说，我也是运气好，刚好元旦轮休，就跟我男朋友去淮竹湾那边过了一晚上，吃个烛光晚餐，泡个温泉什么的。他还给我转了5200和1314，也没做什么，还过得挺无聊的呢。真羡慕你啊，林姐。苏田扯了一下唇角，强行扯开话题，说：对了，一凡，你不是要搬家吗？新房子找到没有？王玲玲神色诧异，立刻问：哎，小凡，你要搬家吗？温以凡说，对啊。王玲玲就跳了起来，神色很惊喜，说，还挺巧，我最近正愁着呢，我之前那个合租室友辞职回老家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跟我一块住呢。温以凡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王玲玲就接着问他，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那儿？苏田主动说，林姐，你家住哪儿呀？以凡想找个离公司近点的。就上都花城呀，很近的。王玲玲说道。温以凡知道这个小区，离他现在住的地方很近，平时他上下班都会经过，是近几年新建成的，算是地平区域比较高档的小区。苏田看了温以凡一眼，又问，那除了你还有别的合租室友吗？没有没有，就我一个。王玲玲拍了拍温以凡的肩膀，笑得很可爱。放心吧，我不会乱带人回来的，咱要是真当室友了，住之前也可以提一下注意事项什么的。你如果想的话，今天下班之后可以先跟我去看看房子。说到这儿，王玲玲一停，改口道，哎呀，不行，还是明天吧，我今晚要跟我男朋友去看电影。行，那就明天吧。温以凡应道。趁王玲玲去茶水间的时候，苏田凑了过来，神色有些担忧，说，喂，你真要跟他一块住啊？我觉得他还挺烦人的，整天扯他那个刚交的富二代男朋友，而且我觉得他因为你长得好看，对你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温以凡大致清楚王玲玲的性格，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娇气和嘴碎，这两点他都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一块工作也几个月了，多数时间王玲玲都挺好相处的。况且温以凡现在确实急着搬家。他笑了一下，温声道，我先看看房子吧。第二天下班后，温以凡和王玲玲一块坐地铁到上都花城。王玲玲现在住的房子是一个三居室，但房东只出租两个房间，有一个小房间被房东用来放杂物，是长期锁着的，剩一个带浴室的主卧和一个次卧，所以房租也相对低一点，但整体都很不错，厨房、餐厅、阳台，外加所有必备设施俱全，主卧一直是王玲玲在住。温以凡看了一眼次卧，房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一点灰都没有。王玲玲在旁边说，哦，因为我住的是主卧，所以我交的房租会比你多一点，你一个月付2000，然后水电费什么的咱平摊，你觉得行不？这个价格比他之前住的群租房稍贵些， 但还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不少。温以凡觉得挺合适的，但也没有立刻决定下来。嗨，你再想想吧。毕竟搬家不是小事，王玲玲没有催他现在就给答复，看了眼时间，说道：嗨，都这个点了，咱先去吃个晚饭吧，我好饿呀。温以凡没有吃晚饭的习惯，本想拒绝，但又想着他们估计要合租了，本着打好关系的念头，他还是同意了下来。两人刚出小区，王玲玲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接起电话，声音嗲了好几个度。喂，亲爱的，怎么啦？温以凡安静地坐在她旁边。 我现在跟我同事在外面呢，正打算去吃个饭。 王玲玲开始撒娇。 啊，可以呀，你在哪儿呀？我现在刚出小区门口呢。 啊，你快到了吗？那好呀，我不打扰你开车了，我乖乖在门口这等你，你要快来接我哟。 等他挂了电话，温以凡识相地说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今晚会。 怎么突然就回去了？咱不是说好一块吃饭的吗？ 王玲玲皱眉，又突然反应过来。 啊，你不用不自在了，你不是电灯泡，我男朋友那边也会带朋友来的，就当去参加个聚会吧。 温以凡没有来得及再拒绝，一辆黑色的车已经停在了两人的面前，副驾窗户降下来，驾驶座上的男人侧头看过来，笑道： 亲爱的，快上车。 下一刻，他瞥见站在王玲玲旁边的温以凡，愣了一下。 哎，温以凡？ 温以凡顺着望去，也愣住。他倒是没想到，王玲玲这个富二代男朋友会是苏浩安。 我去，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没等苏浩安说完，后头就响起了鸣笛声。 哎，快快快，你俩先上车，这里不能停车。 不快。 温以凡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出口，苏浩安就着急地催促道。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后座。坐上去之后，温以凡才发现后座是有其他人的。他定眼望去，车内光线比外头要暗些，男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呼吸声很浅，存在感却极强。此时他像没有骨头似的靠在座位上，眼睛闭着，模样慵懒又困倦，仿若对周围发生的事儿毫无察觉。车子发动，苏浩安顺着车内后视镜往后看，边开车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说： 喂，桑岩，赶紧醒醒，快起来见你的白月光了。 温以凡愣住了，像是被这动静声吵到，桑岩稍稍侧头，懒散地睁了眼，与温以凡的视线对上，空气中仿佛有尴尬在蔓延。桑岩没有吭声，安安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清明，没有半点刚醒来的失焦感。他的眉眼生得极为好看，浅浅的内双，眼尾弧度上扬，再加上他总是一副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模样，看着总带了锋芒。这一瞬间，温以凡有了一种他下一秒就要对白月光这三个字进行疯狂嘲讽的感觉。王玲玲主动出声： 你们认识呀？ 苏浩安点了点头： 嗯，高中同学。 温以凡收回视线，正想顺势说句话把这个话题彻底带没时，王玲玲又极其没有情商地来了一句： 白月光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朋友以前追过小凡但没有追到吗？ 对对对。 苏浩安还缺心眼似的哈哈笑起来。这两人怪不得是一对呢。这种状况 温以凡再怎么想装傻糊弄过去也不行了。他清晰地意识到，之前彼此心照不宣在脸上安的面具，就在这一刻被前面两个人撕了大半，只剩一点残余的遮挡。也不指望桑岩能说出什么拉回场面的话。知道他向来面子大过天，温以凡平静地说道。 是吗？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这回事？苏浩啊，你是不是记差了？ 怎么可能记差，你俩…… 说到这儿，苏浩安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不对劲。 哎，你俩这是尴尬还是啥呀？不是吧，这都多少年了还记着呀？我这就是当个趣事随便提提而已。 你们多久没见了呀？王玲玲开口问道。 这我一时半会儿也算不出来。魏凡，你只在我们学校待了一年吧？我记得你好像高一还是高二就转学了。 苏浩安说道。温以凡认真地回答。 啊，高二下学期转走的。 这么算来，那也得七八年了吧？ 哼。注意到一直沉默的桑岩，苏浩安又说道。 桑岩，你这咋一声不吭呢？都七八年了，你不会还因为这事儿耿耿于怀吧？ 桑岩又垂下眼，没有搭理他。 牛。 苏浩安服了，噼里啪啦的吐槽。 温以凡，你不用理他，你也知道他这人什么样啊，眼睛长头顶的，估计是觉得你当初是眼瞎了才看不上他，但他不知道他这个模样多惹人嫌。 哎呀，你好好开车吧，别这样说你朋友。 王玲玲打断了苏浩安的话。苏浩安把剩下的话憋回去，眉头皱起，抽空看了王玲玲一眼。开车得专心啊，不然多不安全。察觉到他的情绪，王玲玲又立刻说道。 你别不开心嘛，我就是提醒一下你，你想说的话就继续说呗。 苏浩安这才笑了一下。 没生气，谢谢亲爱的提醒。 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地方。都到这儿了，温以凡也不好再开口说自己要走。毕竟桑岩什么话都没说，反倒显得他十分在意从前的事情，连同桌吃一顿饭都做不到。想着吃顿饭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嗷嗷就过去了。但让温以凡没想到的是，王玲玲先前说的那句我男朋友那边也会带朋友来里的这个朋友，并不单指桑岩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预定了一个包厢，这会儿里头已经坐满了人。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